萧亚轩和罗志祥在2010年的作品《哇》这首歌呢，宣扬了一种要大胆爱的观念哦，说爱就是要炫耀，装害臊太没礼貌；爱就是要咆哮，憋在心里谁知道？作词人陈振川，他是阿妹的经纪人啊，同时呢也是著名的填词人，他的代表作像是王力宏的一首简单的歌《星座》《花田错》《大城小爱》，还有阿妹的永远的快乐，维多利亚的秘密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他给蔡依林创作的《舞娘》。2006年主演蔡依林的《舞娘》，在音乐录影带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她令人惊艳的舞蹈表现力，非常的性感。而且呢，这首歌曲也是充满了异国情调的曲风，流畅而且利落的节奏，让这首歌曲听过来就非常的动感十足，悦耳动听。她的作词人呢，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金牌制作人，同时她也是阿妹的经纪人陈振川，据说啊，这也是行内最帅的一位经纪人了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振川给萧敬腾创作的《王妃》。